二、朗读句子。一、板子、本子。我忙得很，请你把本子放在板子上，把眼镜递给我。 二、喊声、很声。你的喊声我听起来很声，没听出来是你。 三、尝试、城市。大刚在这个城市过得很累，想尝试在别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。 四、眼镜、演讲。戴眼镜的那个演讲人讲得最好。 五、罐子、棍子。这个罐子太大了，我一个人搬不动。我们两个人用绳子把罐子拴上，用棍子抬着罐子走吧。 六、裙子、圈子。给我建议一下，哪条裙子适合我？是带红圈子的还是带黑点子的？